我国高等教育图书出版社出版260多种大学生教科书和参考书等取得了成就。该出版社干部、记者和编辑等工作人员提出具体的发行计划，并根据此计划同有关科研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努力推进教科书和参考书的撰写和编辑工作，以实现教育内容的实用化、综合化和现代化。该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参考书以及新制作的多媒体，既生动又有现实感，也有特色，有助于学生和劳动群众丰富常识。